双手还冷不冷，直到世界尽头只剩我们。你不要隐藏孤单的心，尽管世界比我们想象中残忍，我不会遮盖寂寞的眼，只因为想 是张国荣最冷的一天的国语版，出自专辑《春天》。这张专辑里有著名的音乐人陈小霞，有杨立德，有姚谦，还有姚若龙共同来创作。再来听到邓丽君，你怎么说？ 我没忘记你忘记我，连名字你都说错，证明你一切都是在

手中你为爱的心每个牵，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，怎么狠心感觉忘记我不变的誓言，我眼泪断了线。 这是来自林俊杰的《美人鱼》。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美人鱼的民间传说，当然了，还有安徒生童话当中的美人鱼为了心爱的人最后化作泡沫的故事。另一个民间传说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，就是美人鱼和人类结婚的故事。大多数情况下，如果是男子偷走了人鱼的帽子或者是腰带，并且妥善藏好的时候，人鱼就会跟他一起生活。但是一旦被美人鱼找到这些东西，他就又会回到海里。 生活像悬疑的小说，下一页剧情是什么？我相信没有人晓得，世界究竟怎么了？也许是我也闷得太久，也许是我今天着了魔，好像时钟几秒钟。孩子似的闭上眼向前走，回到自己那一过，那个好久忘了去梦的路口。我喜欢孤单冒险，追逐梦的线索，我的足球上都是自由，再也不想做无聊的那个我。我走向 什么是魔幻季节？

谁动心谁就输了，他会装傻还是逃掉，自尊虽然放得高，遇到感情都不要，做不到做不到，那个吻我忘不了，谎也忘不了，还要装作是玩笑，我的心情他并不明了，所以我只好笑着说，男人全都不可靠，忍住眼泪没有人知道，其实想要他说爱我到老， 欢迎来到不穿高跟鞋，你好，我是黄欢。这首《忘不了》来自女歌手顺子，因为是在西式的环境下长大，顺子从小就听大量的黑人音乐。14岁为了她还没有开始就结束的小男朋友写了一首歌，17岁组乐队参加上百场的 live 演出，96年她只身来到台湾继续实践她自7、8岁的时候就决定一辈子做音乐的决心。一个24岁的女孩经历了北京、美国、欧洲和台湾的种族文化差异，漂泊了半个地球，就是为了找寻一个能够让她安心做音乐的角落。顺子说，对于人生的不安和孤独，自己都能够在音乐当中得到解脱和释放。 那个秋天有人心事飘摇，踏着落叶迎墙，忧郁合上了金条，有人断定一定是爱情来到，来得太早，早的谁也没听到，无可否认你曾是我生命中的主角，在青春某个片刻住在风暴，无法祈求老天给缘分的回报，在思念的夜里我心思狂潮， 心思狂潮还要不停寻找，历经漂泊追逐山巅风暴，秋去冬来春天不会去飘摇， 祈求老天给我缘分能回报，在思念的夜里我心思狂潮， 羽泉心思狂潮。我相信很多人对于 Lemon Tree 这首歌都非常熟悉了。这首歌的原版呢是由五个德国小伙子组成的乐队叫做傻子的花园在96年创作的一首歌，当年这首歌在英国排行榜的最高纪录是第26名。后来这支乐队的音乐就再也没有能够超越 Lemon Tree， 所以乐队也就渐渐无人问津了。这首歌真正被中国人熟知是在被苏慧伦翻唱之后，再后来歌手王若琳也曾经翻唱这首歌，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《为爱做的一切》当中。其实我们就来听听苏慧伦翻唱的这首我们都非常熟悉的 Lemon Tree。 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，当风吹的每棵树都想跳舞，记得昨天你穿蓝色衣服，你说对爱太专注容易孤独，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。我爱上了雨，爱上你，多么希望像你自由来去，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，反复看部电影一遍一遍，孤独的流着眼泪，回忆太美。爱多美丽充满香气，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的难避，越来越像 Lemon Tree。 我一天一天更爱你，我不管不管不管爱会苦苦的，还蓝蓝的天气，我的爱是 Lemon Tree。

刚这首歌是来自苏有朋的《爱好苦》，常常听到朋友们说他们爱得辛苦，所以很多人宁愿自由也不愿意两个人捆绑在一起吵架。可有很多人恨自由，良辰美景身边却没有一个人可以分享的人。其实爱情应该是苦中带一点点甜的，假如你正拥有着一份苦胆一样的爱情，那请你放弃吧。爱情在你的心目当中应该是有希望的，是可以给你带来力量的。最后一首歌应该是充满正能量，来听孙燕姿的《超快感》。我是黄欢，这里是不穿高跟鞋，明天见。 跟着对了，我要出发，用我自己的步伐，告别所有旧的想法，别害怕不像话。 今夜我在哪里？ 轻易。